过这天。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拍风雷吼，悬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忠肝义胆两狼山》。本书节选自傅爱民先生创作整理的长篇评书《金枪传》。 杨柳郎，拦截潘仁美，从这5000军队，这可很长啊，在山路上排着，从头到尾是挨个看了一遍。您猜怎么着？愣就没看见潘红。六郎急了，亲自举个火把又看了一遍，还是没有。再问王全杰，王全杰不知道啊。再问李明李如辉也不知道啊，他跟着我们队伍来的呀。得了，你们呀也别绑着玩了，赶紧松开吧，把哥俩松开绑绳，你们赶紧给找找啊。哎，王全杰赶紧来问了，哎，你们谁看见了潘太师上哪儿去了？哎，有的校尉就说了，说前边一打起来呀，我们就看见潘太师带着自己的人躲得远远的，后来听说王将军您让人家一枪杆子给抽到马下边了，那会儿人太师带着人就走了，打旁边就跑了。呵，杨六郎一咬牙，潘仁美真滑呀。哎，这李明李如辉王超王全杰只能就这么说了，说六哥呀，我们也没辙了，现在我们带兵呢就奔前边土门关去驻扎，这件事情那肯定少不了要走公文呈报东京汴梁城的各部，早晚皇上知道了，那到时候太行山要派兵来抄山灭寨，可不是我吓唬大家，大宋朝正规的官军要是来，各位早做准备吧，我可是好心没有坏意。抱拳拱手告辞六郎，告辞刘金龙马飞雄史文斌这帮人，这军队啊往前走了。这军队往前走，呼延披险多个心眼儿，带着人就守在路边，这一帮人一堆眼睛盯着，别到时候再有潘家余党混在军队里跑出去啊。等军队也过完了，别说潘仁美啊，哎，叫什么刘文玉啊，啊什么这个田冲进呢，等等吧，潘龙潘虎啊都没在，都没有，这怎么办呢？哎呀，赶紧把各处的探子叫过来一问，探子们说，没人闯过去，肯定就警行啊，就这关口这儿土门关啊没人过去， 大家一想，这老贼肯定又钻树林子了，要不就又撤回去了。呼延披险，你别看小孩儿，那脑子清楚。六哥，别忙，别忙，赶紧咱把火把呀聚拢聚拢，仔细的查看查看足迹，这山上小道也太多，看看哪条小道有足迹，有人走的痕迹。六郎跟呼延赤金呢，实在也等不及了，说你们啊沿着小道找，我们往回追，但万一要是顺着关马大道往回走了呢？打马如飞奔着关马大道就追下去了。刚往前走不远儿，就见身边有一条小道，那上边这小道往上走，又是夜里看不清楚，两边是石头是树，就好像在脑袋顶上似的，就喊了一声：六哥，六哥，是六哥不是？六郎一惊，勒住丝缰，往旁边抬头观看，正是我杨景哪一家兄弟六哥。哎呀，太好了，您是不是正在追潘仁美？六郎说，到底是哪位兄弟？是我们。顺小道就下来了，这小道这还真陡，就跟从上面下来似的。谁呀？六郎一瞧，感情是你们哥俩，正是郎千郎万。身背后还跟着两位，六郎一瞧，这两位也认识，一位是刘超，一位是张盖，就是决胜庄这俩庄主。说这俩不是跟着红桃山大寨主孟良上芭蕉山找大寨主焦赞要粮草去了吗？就是孟良带着刘超、张盖骑大队人马奔芭蕉山，在路上正好碰见了催粮运草的郎千郎万。这郎千郎万跟刘超、张盖这都熟啊，过去郎千郎万就是贼呀，跟孟良那也熟悉啊。大家见面这么一说，郎千郎万一想，行啊，那我们也跟着看看去吧。啊，又出了一位长得跟黑毛蛋似的英雄，说不好听话，就我们这位葫芦王孟良长得就跟毛蛋差不多，那大胡子，嗯，也是不到一尺啊，也就是八寸多长，打着卷儿，这脸上看不见别的，竟是胡子，眉毛打着卷往上走，耳朵边上压耳的毫毛都是红毫毛，打着卷往上走，那头发呀，一根一根都跟铁丝似的，哎，说铁丝都不行，得跟铜丝似的，都红色的，哎，怎么捋怎么梳，都捋不顺序。头上这盔一戴，旁边滋着好些头发，这头发比胡子都硬。在这孟良也是大红脸啊，爱穿一身红。你说听说又爱穿一身黑的，出来这么一位，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去吧。那这是咱们啊，这书里第四次了提到孟良，这都是铺垫。等后文书真正孟良交赞出世，谁都知道杨六郎孟良交赞，交不离孟，孟不离交，到那会儿再给您详细开脸。哎，这就是铺垫之前的渲染。结果孟良见着焦赞，那能打吗？俩人一看，你看我也爱，我看你也爱。那孟良一看焦赞，呵，这黑成这样，那毛还那样啊。焦赞一看孟良，呵，红成这样，那毛还那样，呵呵，真好。俩人呢都起了惺惺相惜之意。什么叫惺惺相惜？就是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哎，都是好汉，互相就爱慕；都是猩猩，互相看着都像猴，嗯，都像猴干嘛呀？他不是那猩猩，就是惺惺相惜呀、啊。这个猩猩这么一说，哎，俩人啊成了好朋友了。 焦赞说你不搭理我，你看不上我。孟良说我没看见你这模样，我光看见你给我报信的军卒了，我不喜欢他。呵，俩人一聊还真是好脾气，打这儿起芭蕉山你跟我入了伙吧，啊，算我红桃山下边的啊，没问题，把山搬过去都行。孟良一听也搬不过去，得了就这样吧。哎，这是我兄弟刘超张盖，这是郎千郎万，和大家伙儿痛饮一番，这边的事儿就算平了。结果决胜庄啊被烧，有人就飞马去报告刘超张盖。刘超张盖一听赶紧跟孟良家的告假呀，你别看见这一半天的时间得赶回去。孟良一听这事儿太新鲜了，为什么？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没听说过土匪啊帮着官军打群架的。你说这个事儿啊，行，你们要愿意去去吧。刘超张盖也不多说，带着郎千郎万，带上200多快马队，连夜就跑回来了。就走到这一段山道之上，一瞧远远的呀，那都是灯球火把，正式的火把呀，那不是一般的和树上撅根树枝就点着了，不是。那火把形状也好，上边都浇着引火之物啊，都是干松透了的，那一点的光亮跟一般的不一样。和他这么些人一瞧，最起码得有5000大队。哥几个一想，咱们都是贼，前面这必然正是官军，咱们呀上旁边小道上躲躲吧。哥仨就躲在旁边的小路之上，也搭着天黑，也搭着发现的早，官军啊也没注意到。这官军过去了，哥几个刚要下山往前走，哎，一瞧那官军又停下了，哎，也不知怎么头了，好像乱了，是打起来是怎么着，离得远也看不清楚。就看见有一队人从这官军的队伍后边慢慢的可就撤下来了。刘超张盖郎千郎万一瞧这队人呢就不是好人，为什么？一看一个一个都贼眉鼠眼，从官军队伍里撤下来还得紧咬牙关，闭着气不敢说话，怕人看见。一路打马狂奔，还又怕这马声太大，就都这种行为。刘超张盖郎千郎万一琢磨，这是谁呀？嗯，从这儿跑过来，这别真是潘仁美吧？所以说你看这都是啊，哎，说过去迷信话叫老天爷安排好了的。哎，说这什么话叫做这个你越求啊求不到，你不求的时候到来啊，这也是有时候有点迷信色彩的话。啊，但是有的时候你确实需要这样的话呢给你放松心情。我拼命的求，我就要挣钱，我就要发财，我就要出名。您挣不了钱，发不了财。您那个思路就错了，那动作都变形了。哎，往往就是心情很平和的，哎，我天天呀，哎，写写字儿，画画画啊，念念书，做做诗，哎，往往这样的人最后落一个好结果，因为他心态平和，你越求越求不着。杨六郎带人捉潘仁美多少回了，让潘仁美跑了，人家郎千郎万刘超张盖这哥四个，哎，都没打算说主动的去捉这潘仁美去，潘仁美自个儿送进来了，整是走到大道旁边有小道，潘仁美一想，咱们啊走小道吧，进树林子吧，咱们沿着关门大道往回走那也不行啊，啊，对，走吧，这里边什么潘仁美啊，啊，潘龙潘虎啊，连这些个奸贼的贼党，连这些个老贼的家眷全都走上小路了，进小路往山上爬，进密松林，哎，树林的旁边站着几位老贼，吓一跳，你们是谁？哎，我们是谁甭管，你先把自个儿绑上得了。 我怎么能？老贼还想挣吧？那挣不得了吗？好，狼前狼外，刘超张盖，哥四个过去，摆什么攀龙攀虎攀香攀墙啊？什么潘仁美？当年一员大将，甭说这个，就都摁倒在地，绳捆索绑。这以往的经过，这狼亲狼万呢，在马上的时候啊，一个手使金叉，一个手使银叉，当然都是钢的，五金之精，但只不过为好看，这个镀层金水走层金面，那个镀层银水走层银面，金叉和银叉就是猎户式的那个大叉，当然比一般猎户的叉要大要长。一瞧啊，六狼追下来了，狼千狼万，这份高兴就甭提了，太好了。你说潘仁美让咱们给逮住了，狼千狼万逮潘仁美，那肯定能逮，原来是边关守将啊，那能不认识吗？叫了一声六哥，您等着我们下来，后边是200兵啊，连刘超张盖压着这些个贼党，最前边是金叉将狼千，银叉将狼万，拿着金叉银叉呀架着老贼，把老贼插在半空，可不是扎在肉里啊，是两把叉并起来把老贼架起来，呵，高高兴兴跟六哥这献功。您看看这是谁？六郎一瞧，哎呀，这心里头啊，一块大石头算落了地了。潘仁美呀，你终归落到我手里了。这个时候潘仁美也只得是一闭眼，被架在半空啊，什么也不说，闭着眼睛，哎，得了，认了。那么此时呢，什么刘金龙啊，马飞熊啊，等等，也都跑到这儿了。一看对面又来人了，狼千狼万，刘超张盖，这都认识啊，都是贼呀。一瞧你们举着这谁呀，哦，这才是老贼潘仁美。好，就因为我们不认识你啊，你骗了我们多少回，这回算认识你喽。走走走，上红旗山。咱们说了，这红旗山下密松林呢，他们在这儿截杀潘仁美啊，终于把潘家一党都逮住了，上红旗山。等来到红旗山这山顶，咱说了，红旗山就是一小山，也不大，但是这山顶上有一大块开阔地，当中间有这么一块巨石。这块巨石长得很奇怪，就像拿刀裁出来的似的，这么齐刷刷的一大块板儿，整整齐齐的这么竖着，而且这块石头啊完全是红的。那当然不可能说是大红、洋红、牡丹红，这红不可能，那叫红土，这种红可能里边含铁多。这块大石头又是红的，又是一块板儿，立在这山顶之上，就跟一块大红旗一样，所以这山叫红旗山。六郎一瞧，不错，怎么不错？这地方好。一瞧旁边喽啰们都准备好了，就靠在这块大红旗这岩石之前搭好了刑台。老贼这帮人呢，挨着个都压到台子上，每人在后边踹一脚，都跪在这儿。潘仁美啊，低头不语，咬定牙关，一声不吭啊。在旁边啊，六郎还沉得住气，七奶奶呼烟赤金跟小孩呼烟披险可沉不住气了。七奶奶过去恨不得张嘴把老贼咬下几块肉来呀，咬着牙的痛骂。呼烟披险在旁边啊，不住的挖苦讽刺：老贼呀，没想到你这么聪明，那么聪明啊，你也有今天呢。哎呀，不枉小老人家我12岁下边庭捉拿你一场啊。 你看看你是不是又落到我手里了，嗯，老贼，你白活了，你今年得有62了吧，我可刚12。潘仁美不愧够奸贼二字，哎，够奸雄啊，也知道这已经啊自己的生命快走到尽头了，也不说话，哎，咬着牙连看都不看，那意思就这堆这块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可以说生死置之度外，拿得起放得下，我是打天下的大功臣太师兵马大元帅，最后我落到这儿了，太行山里这么个小山包，我要死在这儿，哎，死就死吧。人家潘仁美，不能给他说小了，把潘仁美说小了，老令公杨家将都小了。为什么？这潘仁美这么没能耐，就靠拍马屁，什么都不懂哦，就把你杨家将一个一个都整死了，你们就没辙。但是书不能这么说。杨六郎走过来，不错眼珠的盯着老贼。老贼，今天你终于落到我的手里了，嗯，你还想活呀？潘仁美连话都不说，心说我也没打算活，你宰吧。六郎燕昭想杀潘仁美，旁边过来俩人，一个叫刘金龙，一个叫马飞熊。哎，六哥等会儿先别杀。六郎一愣，怎么别杀呀？哎，六哥，杀人不过头点地，把他一宰，扑，他什么都不知道了，这叫什么呀？那对他来说太容易了，死太容易了，死了就没痛苦了。死不可怕，可怕的是死的过程，可怕的是等死这环节。说死有什么可怕的？他是一辈子的战将，我们是山贼，两军阵前那死个人不容易吗？所以他也不怕死，但是得让他知道知道死是多么的难受，得这样。六郎一听也对，一枪把他扎了，解不了恨呢。我的爸爸，我大哥二哥三哥啊，包括我四哥我五哥我七弟，呼延老王爷，那些死去的宋兵，我五百火山军，王元老哥哥啊，等等等等，那些死去的人，我就一枪谱把他扎死，这不成啊。那怎么样让潘仁美赎清罪孽，咱们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忠肝义胆两郎山》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回家，一辈子总操心。 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笑着奔跑，